永不停歇地去远方，新的梦想在自由生长，万水千山肆意走过，风沿途吹来的方向。脚步去品尝晴空雨露与风霜，生命里单纯的盼望，缓慢安静的成长，在寂静的深夜里写下岁月的秘密，在喧嚣的阳光里留下青春的痕迹，时间漂洗过后的颜色，那没有唱出来的歌，去远方，去远方。远方，去远方。